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第六十集。不对，等等，有什么地方不对？何修也没有急着眼，他忽然间异想天开，如果有天在左影帝不声不响地消失了很久很久之后，全世界全宇宙所有人告诉他，左然丧失道德，丧失人性，无所无为，无恶不作，已将灵魂卖给魔鬼，他会怎么样呢？当他面临正义与左然的选择，他会怎样？左然曾经那样待他，威胁剧组换掉主演，并令自己拿到宋智，降成男二让出男一，以影帝的身份作配捧他，开工作室成为导演，并在合同上让利让到极致，还有前些日子将自己护在了怀里，独自承受梁祝瓦硕，连命都可以不要了，连命都可以不要了，那样的人亲手杀吗？眼睁睁看着他成为肉块骨头，再也看不见对方眼睛嘴唇活生生的样子，听从旁人的话不亲自确认吗？最最该相信的明明是对方啊，任何一个旁人都比不上对方，他会全心全意如同出生婴儿一般信任左然，仿佛他已经被写在基因里边，不因十几二十年的天各一方而退去半分。当然上级必定会坚持任务，为了不成悬游负坠导致无辜警察牺牲，也许他会放下个人，最终选择执行命令。可是何秀一摸着扳机的手抖起来，一开始只是轻微的抖，紧接着便是剧烈的抖，指尖带动指腹到手掌到手腕到全身，他的骨头，他的血液，他的皮肤都在抗拒。想到左然便觉得剧情违和，在这场戏之前何秀一只知道自己喜欢左然，此刻他发着抖，方知左然足以令他信念理想崩溃了。如果他自己是警察，左然是黑帮二号人物，在那种情形下他做不到，可能理性上会知道要打那枪，可实际上他做不到。那天在医院里，一时冲动之下他表达了喜欢，然而此刻他才真正坚定了他的决心。何秀一的两手抖着，将枪放在一边，几秒之后回到现实，内心才慢慢的平静。何秀一恢复了往日淡然模样，打开了对讲机按钮，透过玻璃看着左然，并且不自觉地伸出手描绘对方的轮廓。左然，左导，可以与您讨论一下剧情走向吗？ 嗯？ 对何修义这个要求左然颇为意外。 剧情走向？ 对，对于角色我有一些想法，与剧本上并不一致。 讲吧修义。 您回来吧，我想看着您说。在工作中何修也还是会称您。 好。 十分钟后左然走回片场问何修一。 怎么回事？之前不是没问题吗？ 左导。何修一极力压制着感情，在凯文等人面前尽量的公事公办地说。齐建飞这一枪打不中的。 嗯？ 不可能打得中，怎么能打中呢？左导，就算是公安局长、公安厅长、公安部长，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一万个人、一亿个人，全世界、全宇宙都说尹长东无所无为、无恶不作，齐建飞也，他也不会信的。不是尹长东亲口说，齐建飞不会信，他会觉得尹长东心尖上一定还有柔软之处。也许最后是迫于任务，齐建飞那一枪还是会打出去，但是尹长东他不会就那样死了的。 一个狙击手内心需要100%坚定，倘若有一点点怀疑动摇，他都不可能打得中。狙击手的内心必须极端平静，毫无波澜。左岛，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看法而已，不一定对。为了万里龙沙更趋近于完美，我希望能与您分享对角色的理解，但是对于到底如何发展剧情，您是唯一一个可以拍板的人。听到何修义的意见，左然蹙眉沉吟半晌，努力思考两个版本的合理性。我带入了自己，如果有天，反正我是做不到的。左然似乎明白对方在指什么，伸手将他挡住眼的几缕黑发拨到了一边去。5分钟后，左然出乎意料地收工了，并直截了当地说剧本可能会有变动。凯文等人每天拍戏都盼收工，听见放假二字开心得不得了。当晚10点，在提了建议的12个小时之后，何修义收到了新的结尾文档，他哗啦啦地翻，迅速找到那一枪的剧情。打了没中，子弹擦着长翅凤蝶眉骨而过，神枪手齐剑飞十几年来首次失手。剧本改了，何修义的双手紧握成了拳，能够帮助左然而非只是索取，令他有一种非常喜悦的感觉。改剧本是大事，直接导致剧组停摆了好几天，注定无法按照原计划杀青了。此前虽然追车场次省了一些时间，可是左然受伤也耽误了一周，里外里差不多，幸好星空传媒财大气粗，也不在意。万里龙沙现场副导演之一，两位非常具有镜头感的导演连熬了几个夜，与左影帝一道将分镜头脚本全部都完成了。在剧组刚刚建立时，几个现场副导演曾建议并非科班出身的左影帝学学某个中性导演画火柴人脚本，圆圈代表脑袋，竖线代表身子，四根横切竖八的小火柴棍儿代表胳膊和腿。笑脸是高兴，皱眉是生气。不过当左然将自己画的几张分镜平铺在桌上时，几个现场副导演嘴巴都惊讶地张成了 O 型。在分镜头脚本面前，他们需要做的便只有向左影帝建议运镜方式、时间、特效等等。拿到文字和图画脚本后，灯光和凯文等人重新考虑镜头效果，美术总监胡尚修改布景、服化，武术指导再次设计武打动作，爆破师、烟火师调整埋线。表面上看只是一枪打没打中的问题，可实际上却要折腾全组忙活整整一周。距离第一次拍摄一周后，第二次拍摄开始了。何修义再一次站在拍摄地建筑物的窗户后边，手端着枪，眼贴着狙击镜，再次经历了冷静、震惊、慌乱等等极端情绪变化。在新修的剧本中，基地窗户很高，齐建飞只能看见尹长东的头颅，无法命中其他部位。他联络了上级，请教击毙尹长东的必要性，上级回答一枪爆头，否则对行动十分不利。齐建飞很明白，假使狙击失败， A 计划夭折，打黑小组也有 B 计划，还会继续行动，绝不会放过天赐良机的。他不能因为自己信任凤蝶便用全组赌博，所以这枪终究必须要开。对儿时兄弟多情，便是对今日兄弟的残忍。只是齐建飞的右手食指发抖，努力良久，最终在时间所剩无几时勉强自己开出一枪，结果那颗子弹果然偏了，擦着长翅凤蝶眉骨而过。开枪之前，面对左然，何修义的情绪酝酿十分到位，那种犹豫十分真实，旁人只是看着便能感觉得到。 一向冷静强大的打黑组长神枪手齐剑飞，此时简直有种毁灭当前一切疯狂的冲动。他正在坚持于逃离之间挣扎，理性上提醒自己必须二选一，可感性上却真的想要做逃兵。从建筑里逃出来，从警察局里逃出去，甚至从世界中逃出去。主人公并没有失去理性，准备开枪。何修仪再次为人物填充细节，他用自己左手拼命地掐着右手，极力制止他的颤抖。左手指尖发白，右手手腕却被掐得通红。最后，终于，何修仪在催促声中强行开枪。子弹射出，何修义认为作为一个百步穿杨的神枪手，扣完扳机那一瞬间，齐剑飞一定知道糟糕了。于是何修义闭上眼，低头抿唇，而后根本不需要看，便掏出对话机对剧中上级说， 抱歉，没中。 角色心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揣摩，因为人物个性是在一个一个细节中体现的，这些细节决定成败。许多演员每天到了片场现背当天台词，有人可以立即记住，有人不行。厚脸皮的要求贴词，脸皮薄的谎称不是，要求休息趁机再背，这样很难演绎经典角色。这里何修义再一次显出最难以表现的矛盾的情感。一般来说，导演不会要求演员这样，那简直是一种不专业。可是在这幕中，打片之后，何修义却需要演绎既失望又不失望，既自责又不自责，既后悔又不后悔等完全对立的情绪。何修义的眼神变化不定，因为知道难演，他又把尹长东想象成了左然。这点不难，因为尹长东本来就是左然饰演的。他假设这不是片场，而是多年之后的自己与左然。何修义将情感倾注进了角色，表演如水一般的自然流泻而出。因为影帝曾经对他说过，演员不是被动接受角色内涵，而是主动融入自我理解，把自己投影在其中。伟大的演员之所以令人尊敬，是因为他们有勇气保持自我，而不是琢磨自己是否正确地演绎了谁。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